988堅持好音樂好內容，我哋係 DJ。 我等着你回来。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发生在车里面的都市传说。深夜电台文文档节目。一个来自台湾的都市传说，子浩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年轻人，每日都接很多的工作，几乎晚晚都会加班到深夜。第二一早呢，他又会回到公司继续拼业绩。他的勤力搞到其他同事都很不满意，因为老板都会用他和所有同事来比较，觉得整间公司就只有子浩一个人表现最好，所以子浩在公司呢没什么朋友的。这晚子浩又加班加到好夜，当子浩终于完成手头上面的工作，准备要回屋企的时候呢，他见到公司的角落平时没人坐的位置，竟然有人在那边好像在那忙紧紧。好奇心驱使之下呢，子浩就走上前，想知道是哪个在那里加班。子浩望住那个人，一时醒不起面前那个是哪个。哈，好像没见过这位同事，难道是新来的？还没等到子浩开口，那个人就说，诶，子浩，你又加班到现在，要走了。子浩惊讶，那个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。 要走的了， 你还没做完？子浩问。只见那个人拿起手上的物件，原来是一部迷你的收音机。 我在听节目啊， 今晚这个节目呢好好听的。他一边回答，一边在调收音机。子浩只是听到调电台频道发出的杂讯，根本就听不到是什么节目。 那我不打搅你了，我先走了。 子浩也都不敢再逗留，讲完就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收拾好就离开了。当子浩准备关门的时候，那个人突然间大声说， 记得听节目啊。 子浩揸住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，大道街灯特别昏暗，而大道上面亦都只有子浩一架车。昏昏欲睡的子浩为了令自己清醒啲，就好自然咁打开车上面嘅收音机啦。就突然间变咗另一个节目，收音机传嚟， 欢迎收听深夜问答节目。问答要开始㗎啦，你准备好未呀？ 子浩就觉得好新奇呀，我乜原来仲有呢种节目 㗎？咁就快啲问啦。 而收音机嘅另一边仿佛好似係听到子浩嘅回应咁，亦都讲， 咁我开始问㗎啦。第一条题目，请问你知唔知而家坐喺你后面嘅系边个啊？ 子浩大笑一声，车上面只有佢一个人，边度有人喺佢后面啊？点知收音机传嚟声音， 你望下你后面。 子浩呆咗一下，佢慢慢望到后镜。只见坐在后座的是刚才在公司遇到的那位同事啊，但是这位同事面色变得很苍白，嘴角还有血迹啊。 那位同事开声问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 吓到子豪完全失控，架车就咁撞烂大道旁边嘅栏杆，冲咗落斜坡。子豪就咁被夹喺驾驶座，当场死亡。而坏咗嘅收音机竟然仲发出声音。 而家问第二条问题，你死咗未啊？ 之后一段日子，公司就再冇人加班到深夜啦。直到老板请咗一位啱啱毕业嘅男仔，又系一名好勤奋嘅年轻人。老板亦都俾咗好多工作佢，所以佢都会慢慢加班到深夜。呢一晚，呢位年轻人见到有一个人坐喺公司角落嘅位置上边，佢上前打招呼。只见子豪攞住架迷你收音机，问呢位年轻人：呢、这个节目好好听噶，你要唔要听啊？唔使惊，我哋电台冇问答节目，只有不停送上好听嘅歌曲同埋精彩嘅节目内容，仲有你最喜欢嘅怪异。我哋下期见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系 Justin 刘介辉。